这个城市会更加温暖。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哎，今天啊，我们一开篇就要先和大家来聊聊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提前先放给大家说的呀，就是您家有几个遥控器？ 遥控器？ 哎，是的，这您数数啊，家里都什么家用电器上有遥控器呀？您家有几个遥控器？有没有遥控器长得特别像？哎、您一顺手拿混了的时候，或者这遥控器它就找不着了的时候啊，对，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啊发送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哎， 今天要开篇先给大家说的第一个故事啊，也是有关于遥控器的。 是啊， 人家市民陈先生啊，他说，我一关灯，我们家那电视的影像也随之消失 啊。 他买了一台大品牌啊，飞利浦的吸顶灯，无意间发现啊，他们家那吸顶灯的遥控器居然能操控电视机的机顶盒。 好嘛，现在连吸顶灯都有遥控器了。 但是这遥控器还多功能呢，这一关灯之后电视也别看了。 哦， 从陈先生发来的演示视频当中能看到啊，在吸顶灯和机顶盒都开启的情况下，陈先生使用遥控器把灯关了，然后电视就黑了，出现了这个待机的蓝屏啊，画面就消失了。 哦， 然后呢，他再用遥控器把灯打开，哎，这一机顶盒也就开启，电视画面又恢复了正常。 等于他控制的不是那个电视屏幕，而是那个机顶盒。 哎、对，出人不出人，由电灯的遥控器来决定。 好嘛， 这陈先生哪受得了这个呀？说我想关灯看电视都不行啊。 嗯， 所以啊，只能就给这吸顶灯的客服打电话，问问飞利浦那边。被告知说这是机顶盒和灯的遥控器编码冲突。 哦， 飞利浦客服说啊，已经改过编码，建议找找机顶盒的厂家来解决，或者你得找经销商。但是陈先生认为这灯已经安装完毕了，卸载灯具非常麻烦，希望有厂家能帮我把这遥控器给修好。 嗯， 飞利浦照明售后服务热线的客服人员说啊，确实存在着使用机顶盒的用户购买了我们这灯具之后啊，有互相干扰的情况。 嗯， 由于歌华机顶盒采用的也是这个接收器同样的编码，和这款灯具编码相对应，所以两者互相控制。 那当初为什么不回避一下？ 说我们已经把这个数字编码更改了，更改之后呢，机顶盒遥控器没法影响到灯具，但是啊，机顶盒前几位的编码还是和灯具一样。 好嘛， 要改就改了后几位哈。 所以这灯具的遥控器还能遥控机顶盒？ 哎，是的。所以说这更换遥控器也没有用，只能联系机顶盒那边换编码才行。 好嘛。 歌华有线客服的人员就表示啊，消费者所反映的有关于这个吸顶灯啊和我们这机顶盒互相干扰的情况啊，不算多， 不算多。 消费者可以提供机顶盒的编号啊，申请报修之后由我们的维修师傅现场检查， 有办法就行。 陈先生说啊，他之前啊无论用什么遥控器，机顶盒也没见受过影响啊。 嗯， 他说啊，我感觉出这种问题其实跟人家机顶盒关系不大，这是飞利浦这灯具啊没有将遥控器的编码设置为专有格式。 哎， 记者也发现啊，还有一些也买了这个灯具的相关用户啊，也反映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有消费者表示啊，既然机顶盒和灯具编码都是由飞利浦提供的，那就应该由你们这边来解决问题呀。比如要不然就彻底改变灯具的编码，而不应该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的厂商。 就不能说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对，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把这病根儿给它去了。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遇到这种情况的市民朋友，暂时给客服打电话之后，也只能说先问问机顶盒那边能不能改吧。但如果要是老给人家这么找麻烦的话，我估计以后也没人再使这大牌子的吸顶灯了吧。 哎，就别买就完了吗？ 那么多品牌呢，是不是？这不是自己把自己招牌给砸了吗？ 咱俩是不是有点这个鼓动大家，是吧？ 也 没这个意思啊。 不，主要还是说啊， 就是 售后啊服务得到位。 哎，什么方便我使什么，什么质量好我使什么。 没错，不能全可着自己舒服方便，我一出厂之后别的什么都不管了，钱赚完这事就完事了。 哎，这是不对的。 是第一。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家的遥控器啊，有几个遥控器呀？ 有数的没有？ 哎，对，这遥控器都是什么机器上的遥控器呀？有没有拿混了或者找不着的时候啊？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一起发动起来啊，数数家里的遥控器。 好，您先慢慢数着，我帮您数点蜂窝煤。这个大伙儿在那数遥控器，咱们这数蜂窝煤。 是数蜂窝煤有几个窝吗？ 啊，这 那倒不是啊。这个有人啊最近反映说，在这个北二环外的这个海淀区的文汇桥西啊这一带，有这个卖这个蜂窝煤的这个啊这各种这个销售的这个销售点。 不是，早就没改电，也不允许市区这种经营性这卖煤，怎么这是黑 是、啊、 黑煤煤车黑煤。 所以说觉得有点啊这个不靠谱，所以就反映到这个媒体了。记者呢就来到这儿了，就看到了一排四五个早点车挤在路边上，每个三轮车上都装着这个隐藏在灶台下边的小煤炉。哎，没走近就能闻见一股呛人的煤烟味儿。就说明这个煤质量不好。 是。 哎，这个记者就跟他们聊啊，说您这个煤哪儿买的呀？哎，小贩顺手一指，河边那家啊，那边就有一卖煤的。多少钱一块呀？一块钱一块煤，这一块钱一块，好像还挺便宜。啊，记者呢就到这河边就找这个卖蜂窝煤的这个摊儿，但是啊，虽然看到停着两辆大卡车，分别挂着山西和河北的牌照，车的这个箱车厢用厚厚的帆布盖着，里边啊这是大量的蜂窝煤，但是跟这个开卡车旁边的人一问，说您这煤卖不卖啊？人家说了不卖。 不卖，人家不指着说这边卖吗？ 哎，是啊，记者问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 嗯， 这时候有一个拾荒的老太太过来了，小伙子，你买煤呀？ 啊， 这附近就有卖的， 是 还包送上门呢。 那我问了，他说不卖呀。 哎呀，不是这儿啊，我带你去。啊，老太太就把小伙子带到了另外的一个这个小平房门前。 嗯， 就敲门，老三呐，有人买煤了，快起来吧。 这还认识啊？ 嗯。这门开了一道缝，里边挤出了一个小伙子。谁买煤啊？ 我 一块钱一块 啊。 您要往哪儿送啊？ 那个你给便宜点呗，我开餐馆用的多，市里边能送不？ 市里不是，我这煤现在已经最便宜了啊，你要多少我都供得上，市里我们也送多了。 我要把那煤啊送到西四环能去不？ 哎，这有点远，那您得给一块二一块 啊。还得涨价呀，单价上。 好好，就这么讨价还价啊，这个就是印证了人家这个其他的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这儿确实 有卖煤 的啊。另外呢，地铁这个在北七家啊，这个记者呢也发现有一处拆迁的这个工地附近啊，有个保安呢就说这个里头原来有几个做蜂窝煤的小加工厂，那随着拆迁的都搬走了。在一个村口，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说，原来有个加工点就在我们这儿，拆迁以后搬走了，老板姓尚，还给我们留了个电话，平时啊他还给我们送煤呢。 啊，这有厂子。 记者就把这尚老板的电话给要过来了啊，打了个电话说，尚老板啊，我们想跟您买点煤啊。这尚老板在电话里头是大包大揽，蜂窝煤啊您要多少有多少， 这大口气， 只要你有地方存啊，市区之内送货啊，当然我得夜里十二点以后送了， 哦， 而且得加钱啊。 也知道避着人。 嗯，当这个记者提出来说到加工点看货的时候，这尚老板就支支吾吾了，哎，说什么也不让记者去。 不是你有的我去看看都不行啊？ 他那不是那意思，说我们是在通州啊朝阳我们都有加工点，你要没你就打电话呗，货到付款也行啊。说完吧唧把电话给挂了。 卖可以卖，但是绝不允许你上门来看。 哎，这个就说明这里边他有很多的这个啊，拿咱老百姓的话说，有猫腻在里头呢。 没错哈，这还是说啊，这个煤改电已经，据说我粗略记得好像是16年了吧，差不多是有这么个历程了。而且到现在市区里依然还有着这样的随街啊叫卖的这个煤块，而且还不加扇盖不加覆盖，而且像这种明火早餐点在外边就是现场做加工的，这都是这个不符合规定的。 哎，由于现在是吧，尤其是这个咱们这个橙色的这个雾霾的这个预警了，哎，咱们都得发动起来预防这个雾霾啊。 而且它这煤啊，虽然我不知道正常的煤价多少钱一块，我没赶上烧煤的日子啊，但是不管多便宜还是多方便，还是这东西它说话都好听， 万一它这煤的质量不合格哈，里边对于一些提纯的问题啊，包括一些煤的杂质啊，影响您家里的这个燃烧空气质量，甚至危害大家的身体健康的时候，这些都是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说还是提醒这些广大市民朋友，要真的有这样烧煤烧炉子的需求啊，也不能用这种街边流动煤摊上卖的煤， 去正规的供应点。 没错。昨天上午11点啊，大柳树市场内那人叫一个多呀。 嗯， 在市场古玩城南侧的有一大片露天空地上啊， 怎么着？ 撑着两把印有这个中国联通现场服务字样的橘色遮阳伞。 哦，上这儿来搞活动来了。 是的。 什么活动呢？ 所谓中国联通感恩回馈社会砸金蛋活动。 哇、 哦！这还有一主持人啊，这主持人手里拿了一个大锤子，嗯、祝福走你。这是干嘛呢？砸那个金蛋。 哦， 金蛋见过吗？电视节目上经常也里边一砸之后往外飞花，里面说有奖券的。 原来一个主持人咧着大嘴说：“哎，金蛋一砸，飞花是个四件。” 差不多是这意思。 金花四件，您中奖了。 哎，这边也是这么砸呢。 嗯、 二等奖，恭喜您！这有几位市民呢，就把这怼堵的是水泄不通啊，人也是越围越多。有五名他们这儿的工作人员就忙忙活活的啊，有人呢就摆弄的桌子上的金蛋，有的呢就为中奖者现场激活手机卡，还有人忙忙活活就把成箱的奖品堆到桌子上。 这是什么奖啊？这是？ 这不一看有人中了二等奖嘛，其他大家伙更要跃跃欲试了。这上面这个假模假式主持人啊，大声介绍游戏规则：金蛋里这个个有奖。中小奖不要钱，中大奖不退不调不换。七等奖保温水杯一个，中奖之后不要钱，直接拿走。五等奖是价值300块钱的不锈钢高压锅，中奖之后您交5块钱抱走。 好嘛。 三等奖高清摄像机，交50块钱您就能拿走。 啊。 二等奖是具有通话功能的平板电脑和存有1166块钱话费的电话卡。 嚯！ 这么多加一块，您只要交1199。全都是您的 啊！ 一等奖是64G 的苹果6 Plus 手机，每天只有5个啊！当然，只需要您交纳1599块钱抱回家， 这够便宜的呀！ 反正吆喝的是挺热闹的哈、 嗯， 记者还是挺冷静的，仔细观察，说这个金蛋内的奖项啊，它怎么就那么巧，好像是因人而异，按照主持人公布的游戏规则， 是啊， 就所谓的中三等奖以下可以反复参加活动，直到中到大奖。所以才会有这种围观的人是一群换一群，但是中小奖的、 嗯、 却老是那么几个人。 哦， 有人就表示质疑，不对呀、啊，这几个人怎么老中奖啊？是不是托有情况啊？主持人就赶紧打圆场啊，这有些朋友都是认识了、 嗯， 经常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上周就来过，这周想赚个更大的。 这还解释呢、嗯。 其实啊，市民张先生就是一位已经上当受骗的受害者。 怎么回事呢？ 今年3月份他就参加这个砸金蛋的活动了， 嗯， 当时运气特别好啊，中了2等奖， 就得能通话的平板电脑。 是，就是交了1199块钱，得了一能通话的平板电脑。还有1166块钱话费的电话卡。 嗯， 他说他那平板电脑早就坏了。他跟记者说啊，在交了1000多块钱之后，没有拿到任何凭证，现在电脑坏了没法修。 好嘛， 电话卡里也确实是有话费啊，但是每个月106块钱的最低消费，您这钱花完之后才能给您返还话费，这最低消费还是不能取消的。 是啊， 昨天下午记者就把这事儿反馈到了中国联通北京分公司， 嗯， 相关负责人和属地厅局核实之后肯定的回复，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从来就没在这个市场内举办过所谓的砸金蛋活动，他们不是我们的人。 这是哪儿的人呢？ 在听到记者反映情况之后啊，当地的派出所民警也说啊，这种活动涉嫌商业欺诈，属于打法律的擦边球， 嗯， 但没有达到多人受骗而且涉及金额较大的标准，所以这种情况警方不大好处理。 是啊， 目前呢已经有多位受骗者报了警，但是啊，因为大家伙都没有交易凭证，没有发票，没有留心保存相关的物证。昨天晚上记者已经将情况反映给了这个大柳树市场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啊，他们也是第一回听说这情况啊，之前不知道，但是会核实摊位人员的身份，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就会取缔这个摊位。 嗯，这个要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存在，这个恐怕也说不过去。 这大家伙也不傻，糊弄不过去。人家2、3月份的时候，张先生就已经上当受骗，至少持续到现在已经将近10个月了。 他堂而皇之的在这儿做生意，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所以说这市场监管部门啊，这市场的工作这边肯定是有漏洞和疏忽的。 最重要的是咱们大家自己不要贪便宜，别去受骗上当、啊、 那都是骗子、啊、 没错。哎，说到骗子呀，在机场附近啊周边会 被看到很多的这个广告啊，有些人呢声称自己与各大航空公司都有关系，可以提供做空姐、做地勤工作的这个机会。 哦， 但是这也是骗子啊。顺义法院的刑事庭庭长刘先生说了啊，在这些诈骗案当中，发生在2013年的吴世南案件相当典型。 当时什么情况？ 这个人从2013年的7月开始冒充国航的机长，自称可以帮人当上空姐儿。从当年的10月到第二年的2月，他连续骗了好几名女性，将近60万元啊！这类骗子呢，一般都会买成套的飞行员的装备， 嗯， 衣服、行李箱、各种的徽章、标志、肩章、这个领牌、领花。等等等等啊，包括帽子， 嗯， 看上去就跟真的一样， 就这一套装备特别唬人。 对了，就这个吴世南呀，这个骗子还经常啊专门带着自己的诈骗目标来到正规的专门负责招聘的部门， 哦， 装出一副和工作人员非常熟悉的样子啊，一起来啊，好像是在那儿探讨招聘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凡此种种，让受害人的戒心降到了零。当他的这个骗局被察觉之后，被害人报警，但当他被查获的时候，他所骗到的赃款基本已经挥霍光了。 哎呦， 最终法院呢是以诈骗罪判处他12年的有期徒刑。 可是这些姑娘们，这些钱是要不回来了呀。 但是从2010年到现在，顺义法院呢说已经审理了各类涉及机场航空公司的诈骗案有23起啊，这个以解决和航空有关的工作为理由进行诈骗占了70%。刘法官说了，骗子除了把自己打扮的和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十分相似之外，为了让骗局显得更加真实，还把多名受害人约到机场周边的航空公司及周边的公寓，让受害人丧失警惕。那么被骗的人呢也存在自己的一个问题，一旦和骗子接上头了，他们就不愿意这个断线啊，就是这个骗子呢先收他一部分所谓的活动费，然后再通过各种理由要钱，一点一点的让他一次一次的交钱，直到最后交了很多钱，这些朋友等了很久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啊。一次交的不算多，一累积就是一大数目。 没错，这是放长线钓大鱼的感觉啊。这个所以呢说现在这个骗子呀，他们非常熟悉航空人员的招聘流程啊，甚至有的人呢原来就是在机场工作过， 要不然他怎么认识当地那些负责招聘的部门的那些工作人员呢？ 没错啊，在整个行骗的过程中呢，对于目标的选择哈，还有在这个骗局中的分工应变，他们都是非常严密的，经过了一番的这个研究的。和传统的骗局比起来，现在呢通过像微信朋友圈啊，还有等等一些这个实时通讯工具，一些交友的这个平台啊，他们都去实施这个骗局。有一些毕业的同学呢，这个在社会上被引导的不够，而且自己呢社会经验又不足，就容易受到他们的诱惑，陷入他们的陷阱，这个几率是比较高的。法官建议说，在航空类职业学校里应该尽可能的完善就业服务，重视对学生的就业引导，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这是最关键的。 这个很多年轻人有飞上蓝天这样的梦想啊，可能有觉得这个我没上这样的航校，我也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我万一有这样的门路门道，我走个捷径。但是您可一定要记住了，这个还不像是说在影视城门口或者在那个某些电影学院门口啊，门口堆着一堆人，某一天人家选角导演来了，您成为群众演员就能踏上做演员那条路。 你说的是宝强哥吗？ 可不是在机场附近有人把您招进去，您就能上天当空姐当飞行员的。所以说哈，这个还是要冷静思考职业的选择，是吧？真要是有这样的喜好，有这样的喜欢，咱选择正规渠道，比如说这个咱考学的时候报志愿的时候，是吧？你说这机场边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这反正也跟演戏一样。 就他们跟那个路边上搁个木牌子招工那个没有什么区别。 是的。 哎，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您家有几个遥控器哈，欢迎大家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家有几个遥控器，都是什么的遥控器啊、 哎、 简直就是遥控器大比拼呢、啊、这那时花开说啊，我们家八个遥控器， 嚯， 三个空调的是一样的，遥控器可以通用， 嗯， 两个电视的，一个机顶盒的，还有一个灯的， 嗯， 经常拿错， 跟我们家差不多。 张晓辉还发了一幅图哈、啊，这上面密密麻麻摆了好多遥控器啊， 刚照的照片， 是就摆一块了。他说、嗯、我搜集了一下，找着六个，中间两个呢是空调遥控器，左边两个是卧室的电视用的遥控器、 哦、 右边两个是客厅电视用的遥控器，应该还有 VCD 的遥控器，因为不怎么用所以收起来了。不数不知道啊，这一数遥控器还真是不少。 没错， 怀旧江说啊，我们家有十个遥控器。 这家伙您家空调多了。 他说电视就有三个、 哦、 DVD 的有一个、 嗯、 空调的有三个，音响的有一个、 哎、 卧室吸顶灯还有两个。他说啊，这吸顶灯遥控器啊还是感觉特方便，这大晚上想关灯，这枕头边一摸就解决问题， 不用再上那个开关那去摁去了。 是要原来也是大冬天的，冷嗖嗖的，穿着秋裤就下床，那感觉就 好家伙、哎、你们家没暖气是吗？ 原来的记忆特别痛苦。 好吧，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一个最厉害的遥控器、 嗯、 啊，就是我爱人那手指头 啊， 啊一指说去帮我干那个去，我就跑过去了。 这是活人遥控器是吧？说白了，这还不是因为您跟太太这感情好，夫妻恩爱吗？ 要了命！ 用这种方式秀恩爱，手段也挺高明的哈。 真的吗？ 真的哈。今天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哈，您家有几个遥控器的互动话题？当然，也有听众朋友说了，说现在这雾霾天状况不太好哈，也提醒大家伙、 嗯、 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关注我们的这个雾霾的预警，包括大家伙出门的时候。好啊，老生常谈了，防雾霾口罩一定要戴好，千万别觉着我都习惯挺好的、 嗯、 还是得戴着，进了屋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鼻子呀、啊、手口啊要细细的清洗、 嗯、 前一天穿过的衣服啊，在雾霾当中穿过的衣服第二天就不要再穿了，您再换新的，而且这换下来的衣服一定要洗。哎呀，能给大家嘱咐的就这么多了。 好吧， 路况信息，买车险 为的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聚会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斯柯达， 华叔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叔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西四环南五桥北向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建议大家提前绕行。而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三元桥到大山子的出口车流集中，行驶缓慢。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要说这年轻人啊，这个找工作呀其实是人生的一个转折、 嗯、 可能呢在谈恋爱啊，包括这个感情观的一些成长过程当中，也可能会遇到种种的困难和挫折、 哎、 这个时候需要孩子自己哈、啊、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我知道人生的路还很漫长，这个东西打不倒我、 嗯、 家长也应该尽到这样引导和提醒的责任和义务。可是就是因为有一部分啊孩子没能 能挺过心理上和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坎坷，结果引发了一些惨案，而家长和家属也为此痛心不已。 这是非常的不应该的啊。 1992年出生的小月呀，就是家里的独女，和王某呢是中学同学，15岁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相恋了。小月的父母说哈，这个女儿跟王某啊在2011年就开始同居生活，期间呢二人长期发生性关系，导致女儿小月多次堕胎。因为女儿长期服用避孕药，在小月事发之前她自己就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2012年这个男朋友王某工作之后啊，在和小月相恋的同时还和另一名女孩发展了恋爱关系。在2014年11月，王某就向小月提出了分手。这姑娘年轻啊，经受不住这样情感上的打击，几天之后就服用安眠药自杀。所幸的是抢救及时，人是给救回来。而到了11月30号，小月又给王某打电话，明确告知王某啊，我现在已经买了 DDV， 如果你真的要分手，我会自杀的。 好家伙， 当天下午2点，小月果然在王某家里就喝了农药，虽然被送到医院抢救，但是这回可没救回来。小月父母认为啊，王某没有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放任小月自杀的后果和女儿的自杀存在着因果关系，所以诉到法院要求王某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46万。一审法院认为啊，小月呢应该理性处理感情问题，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的自杀行为负责任。虽然这王某收到了短信，但是不能以此就推断说小月一定会有自杀行为，也没在现场目睹他自杀，所以啊，被告人王某无需没有这个必须要报警或者采取其他紧急措施的法定义务。此外呢，小月在王某不在场的情况下，自己服用毒药之后进入王某家中，王某的家人立即拨打了急救电话，把他送去抢救，应该视为王某这一方啊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结合本案的其他情况啊，法院就驳回了小月父母的请求。因为啊，这个王某表示愿意给予一定的补偿，一审最终啊判处王某支付原告10000块的精神抚慰金。一审判决之后，小月的父母不服，提出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侵权诉讼当中是否存在侵权行为是首要基础的构成条件。根据双方当事人对于本案事实的确认，从客观上分析，王某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小月自杀导致死亡的结果发生以及相应的责任，从法律规定考量是不能归咎于王某的，所以维持了一审的判决。这法院认为啊，小月因为自身主观的局限性导致自杀行为的发生，她的死亡结果对于王某应该是一次严肃的教诫。而对于王某在这次事件当中的态度和表现啊，法院呢也对王某给予批评。最终二审法院认定，原审的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维持原判，驳回了小月父母的上诉。 很遗憾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也希望呢年轻人能够多多的丰富自己的这个内涵啊。 是的， 哎，把这些问题给他看开了，不要这么钻牛角尖。 而且确实是哈，不能在出了事儿之后家长跳出来要赔偿要抚慰，在出事之前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些必要的教育引导和劝诫，我觉得家长都不应该失责，对不对？ 没错。哎呀，接下来呢说的这个事儿啊，开始它是个好事儿，但是现在呢又变成了一个急事儿了啊。咱们但愿它别演变成一坏事儿。怎么呢？这个门头沟有个燕翅镇，燕翅镇有个太子木村啊，这地方我还真的去过啊，路过啊。这个这儿有一个特产叫太子苹果， 好吃吗？ 这是咱们京西的一个特产，特别好吃， 是吧？ 哎，相传是明朝一个太子啊，哎，人家不爱江山爱苹果啊，就专门来研究这个农业技术啊，他培育出来的这个苹果的品种啊，当然这也无从可考，反正这个苹果呢在当地是种植了很多。 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苹果收获的季节 啊。对啊，今年秋天苹果大丰收啊，一开始村民们很高兴，但是啊，这个苹果的销售现在成了问题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果农啊，都到了现在这个日子了，还早起来呀，就把这个苹果呀给它搬出来，到这109国道的旁边啊去卖这个苹果。 哦。 但是呢，这个本来这段路上啊，这来往的这个车辆就不多啊，也很少有人下车啊停下车来买这个苹果。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在这个去年还是前年的也是秋天 啊，苹果刚下来的时候从那儿路过买了一点，但是呢买的人还真不多。 嗯， 所以呢当地的这个村干部们呀也非常的着急，说这个怎么办呢，说这个我们这个苹果是大丰收，这个啊每一家每一户都有这个好几千斤的啊，这个都卖不出去。这村干部们呢也是发动起来，是自掏腰包去买这个群众的家里的这个苹果。但是你想想，这有多少村干部能买多少苹果呀？ 也确实让人着急， 还是不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啊。这村干部也说，这么冷的天儿，果农们还在路边那儿卖苹果，看着让人心疼啊。能帮他们卖多少就卖多少吧，让他们减少一些损失。 嗯， 也希望如果相关的这个朋友能够听到有这你有这购买能力啊，或者是吧有这个渠道呢，你可以帮一帮啊。这个门头沟啊，太子木村。 没错，到西边去玩，门头沟附近去玩的朋友啊，如果您时间允许，这个家里呢也有地方存，也有地方放，并且愿意好这一口啊，买两个苹果，我觉得问题还是不大的。一箱苹果，全家人分一分，很快就能吃完，对吧？ 还得想办法帮他们开发一些销售渠道啊， 是的， 这个才能彻底的解决这种销售的问题。 对，有能力的朋友，希望您伸出您的援助之手哈。 没错。 今天上午啊，朝阳城管联合公安属地的乡政府部门呢，对于这个位于湘江花园别墅内的违建开展了集中整治。 哦， 这个小区十五栋别墅存在各种违法的建设，包括有私自挖地下空间呐、翻建、改扩建呐，甚至还有把这个原建筑推倒重建的现象。 好家伙， 反正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是进行了集中整治哈，也避免了那种像类似于把我们那大街挖四合院，把我们大街挖塌了那种情况再次发生，是吧？所以在顾及自己利益的时候，千万不能忘了大家伙的利益，对吧？ 您就不要认为我花了钱了，我就可以为所欲为哈。 是的， 这公共的秩序还是要遵守的。 嗯，这种私搭乱建的现象，包括胡同里哈，包括私装地锁什么的这种现象，大家就发现一次。举报一次哈， 没错。 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哈，也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互动，由于时间关系确实来不及跟大家伙一一念我们的互动内容了。 嗯， 这个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因为接下来要为大家播出我们的丰台达人秀了。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明天见， 再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题，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参与展示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一批在各行各业各地创造美的丰台达人及达人作品。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马家铺街道活动开展的情况。马家铺街道工委副书记张之明， 我们马家铺街道按照这个知丰台、爱丰台、奉献丰台这样一个长效机制，具体呢抓我们这项工作的，我们呢就是根据各个社区的特点制定主题，像我们那个星河苑社区，因为有这个京剧团，所以说呢，从在这块呢就是。怎么样京剧表演呀、吸引更多的这个居民群众参与啊，用这种形式来这个凝聚大家来参与。有的社区呢搞一些这个文体活动啦，搞一些周末大舞台的一些活动啦，根据各个社区不同的特点来制定自己的一个主题。可是呢不管你搞哪种主题，总的一个中心议题还是结合我们这个发现丰台之美，这个主题活动，进口主题主要还是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因为我们那个马家铺呢，就是被我们区定位为时尚商圈，商业街区比较多，居民的密度比较大，根据自己各街道的这个不同特点，所以我们搞的是商业展示周，所以等于大型商市场比较多，所以我们结合这个特点，毫无疑问的说，发现丰台之美，丰台达人秀活动是丰台区委宣传部为基层搭建的群众工作的有效平台，通过这个活动呢，反响大家反响很好，感觉这社区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现丰台之美，都是为了这个使我们居民群众能够这个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吧，就是爱丰台，爱自己的家园，这样的话呢，才能发动大家呢，动员大家，为自己这个辖区做更多的事儿，增加凝聚力，使大家能够投身到咱们社区的建设当中。这赵老师也是这个画家，也积极参与到我们那个。 在张书记口中提到的赵云娇赵老师，就是这一次积极参与到幸福社区秀活动当中的一份子。他在社区当中用他的笔触来记录着社区的发展，描绘着当下的美好，同时也在反映着铭记历史、见往之来的书画主题。 我的那个很多画友吧，也都参加着这次活动，大家呢都很积极，画了自己的作品啊，到那儿展出。社区为我们提供了这个书画学习班的那个平台吧，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分享到，学习书画的乐趣，给大家呢增加了那个老有所乐的那个情趣吧。很多的人吧都非常愿意参加我们的书画活动，非常积极，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四五十岁的那个刚退休的人。有了这个平台，我们的作品才能大家都能看得到，才能鼓励大家一起画画，一起乐，一起玩。希望明年呢多组织一些这项的活动，让大家呢都参加。这样呢也能弘扬我们的社区文化，增加那个学习兴趣，提升那个居民的幸福感。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中信银行冬季大礼，达标客户免费获赠鸟巢冰雪季门票或中国照相馆全家福照相权益。微信关注中信银行总行营业部，回复全家行报名吧。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P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P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